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卷第124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-22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请喜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请喜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讲起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，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舍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上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喜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讲喜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安住内科，乃至无性自性科。师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降息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可。何以故？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，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请写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可。可以过以一切三摩地门性可，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师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请息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可。何以故？以一切陀罗尼门性可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师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请息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可。何以故？以一切三摩地门性可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请息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可。何以故？以一切陀罗尼门性可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降息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可。何以故？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由此故说， 也一切托了你们等。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托了你们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。请息，一切托了你们，一切托了你们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托了你们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请息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托了你们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托了你们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请息，一切托了你们，一切托了你们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托了你们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讲习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托了你们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托了你们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请息，一切托了你们，一切托了你们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托了你们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 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讲习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还一过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讲习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讲习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讲习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，与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讲习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与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？讲习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空。可以过， 也一切托了你们信靠与无往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往施法恒住舍性？请习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与无往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往施法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？请习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？请习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？请习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？请习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请习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空。黑锅， 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讲习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习，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习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三摩地门性空。黑锅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一切陀罗尼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欲留相、欲留果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请习，欲留相、欲留果，欲留相、欲留果性空。黑锅，以欲留相、欲留果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、一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，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请习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黑锅，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，由此故说，以欲留相、欲留果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欲留相、欲留果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习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性空。黑锅以欲留相欲留果性空，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师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习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黑锅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由此故说，以欲留相欲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师尊，云何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请习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性空。黑锅以欲留相欲留果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师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请习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黑锅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由此故说，以欲留相欲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师尊，云何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请习欲留相欲留果， 预留向预留果性空。黑故以预留向预留果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师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上帝。请习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黑过，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预留相预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师尊，云何以预留相预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请习，预留相预留果，预留相预留果性空。黑果，以预留相预留果性空，与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师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请习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黑过，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色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，由此故说，以预留相预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师尊，云何以预留相预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特地定，十遍处。请习，预留相预留果，预留相预留果性空。黑果，以预留相预留果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师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。请习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黑果，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，由此故说，以预留相预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的定，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讲习：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欲留相欲留果性空，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讲习：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：由此故说，以欲留相欲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：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欲留相欲留果性空，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：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：由此故说，以欲留相欲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讲习：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欲留相欲留果性空，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 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将习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黑过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，请习由此故说，以预留相预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预留相预留果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请习预留相预留果，预留相预留果性空，何以故？以预留相预留果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降息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可以过也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相喜由此故说，以预留相预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预留相预留果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。请习预留相预留果，预留相预留果性空，可以过以预留相预留果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。请习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何以故？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由此故说，以预留相预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预留相预留果无二为方便， 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请写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欲留相欲留果性空，与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请喜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欲留相欲留果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请喜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欲留相欲留果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请喜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欲留相欲留果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请喜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欲留相欲留果性空，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请喜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欲留相欲留果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，欲留相欲留果，欲留相欲留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欲留相欲留果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欲留相欲留果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卷第124。